1-800-107-1008。看到手机尾号11732054-3908-3301的朋友，都是在线闪售当中。 嗯， 最后为您播报一次，想购新年专档，花1999元吃一年野生海参，就送海参焖烧杯和一床4斤半的驼毛被。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他看祢衡站在那儿，指着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呀、啊、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啊、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着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啊，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啊、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这使臣呢、啊、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啊、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在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怎么了，祢衡这是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见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长亭饯别，在这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对，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 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呢、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撩，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了，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了，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他杀他。荀彧摆摆手，且慢，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穴之辈，何足无刀，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果虫。果虫是什么？细腰蜂啊。呵，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都走了。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啊、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着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我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哎，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我好说，我去不去呀、啊、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人非常狂傲，傲慢的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目下终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 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中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皇祖听见信儿了，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礼。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祢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祢衡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祢衡。祢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概不回敬，人家要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等坐的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祢衡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祢衡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祢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祢先生多大年纪，其实祢衡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虚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祢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道的，祢衡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嘞。啊，祢先生，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哦，黄将军，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啊，只有两个。哦， 皇祖一愣，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怎么才俩呀？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哎呀，皇祖一听这句话，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祢衡的眼力呀、啊！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呢。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20代世尊，自幼聪明过人，4岁让梨呀、啊，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啊，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啊。随着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祢先生，那您说除去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皇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纳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嗯？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搭搭的摔谁呀、啊？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有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搭搭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啊，哈哈，黄将军，你问你自己呀、啊、不错，我看你不是人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这个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啊，呵呵，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 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寿祭祀，恨无灵验，可恼啊！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他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世派，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啊。你这嘴不是厉害吗？看看今天怎么样啊，让人给杀了吧。祢衡虽然死了，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他派了个人来，此人姓韩名松。他把韩松打发来干什么呀？到许都啊来探听消息来。曹操耐着性忍住了胸中这口气，还款待了韩松一番，而且封他为零陵太守，赏了他好多礼物。韩松高高兴兴的回了荆州了。曹操就想举兵兵伐荆州去讨刘表。他手下的谋士程昱一看：丞相，这兵您发不得。程先生，怎见得不能发兵？您想啊，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那就等于是舍心腹顾手足啊，您不能舍了近的去打远的呀。现在丞相的劲敌乃是袁绍与刘备，应该先克刘备，灭袁绍，然后再屠刘表不迟。哦，曹操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容我思之，你等我好好想想。曹操回到书房坐在这会儿，他在想：我不是不想打袁绍，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他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十成还敌不上袁绍三成呢，我该怎么个打法呢？曹操正这儿想着，忽然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禀丞相，何事？有人求见您。什么人？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哦，曹操一愣，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吗？哎呀，丞相，我们问了几次了，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说非得见着丞相您，有机密大事相告。哦，快快叫他到这里来。遵命。秦随出去，工分不大，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色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 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隋唐演义 序 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秦隋出去工分不当，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起来讲话，谢丞相。 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 曹操一看，你怎么了？ 启禀丞相，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都不敢沾凳子了。 哦，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赶快说来。 启禀丞相，是我家主人董国舅。 哎呀，曹操听到这会儿皱是皱眉，心说这董成手也够黑的，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你闯的什么祸了？把你打成这样。 我没闯什么祸，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丞相我冤枉。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哦，不不，回禀丞相，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可能是为这个事啊，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他才赖我偷了东西。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他说我家主人病了，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还可能是装病。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谈来谈去，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我是特地前来禀报。 哦，曹操一听，果有此事，我绝不敢扯谎。我来问你，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 禀丞相，有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还有西凉太守马腾。 嚯，曹操一听，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啊，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我都记住了。 我要把他们捉来，你敢当面对质吗？ 禀丞相，我敢。 那好，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 谢过丞相。 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不是，他姓秦，叫秦庆童。因为有一天晚上啊，他和董成的爱妾在暗处私语，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让董成给看见了，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40，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这秦庆童越想越恨，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了。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干脆我就把你董成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他就跑这儿来。这董成不打他就对了，可不是吗？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这家童跑了，董成还没理会儿，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卑好几百口子，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可董成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这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他在想：好你董成啊，哦，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我非把你捉住，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想着想着，他猛地想起来了，哎，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那袋子我也翻了翻，什么也没看出来。嗯，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好啊，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第二天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他请吉平干嘛呀？这吉平啊，是当时后汉时期一位名医，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太医嘛。曹操为什么请他呢？因为曹操啊有点病，他叫头风症，就是偏头疼，这个病还经常发作，着点急啊，上点火啊，就找上来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别人呢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吉先生在家干嘛呢？正在那儿配药呢。配什么药？仙毫头顶红。吉平配这药干嘛呀？那不是毒药吗？那药吃了是立即七窍流血，当时死亡。哎，他配这药的目的就是给曹操准备的。秦庆童说那话是一点都不假。吉平啊，听说董成国舅有病，他来看望董成，一看董成没什么大不了的病，眼睛啊都红了，而且还微微有点浮肿，好像是哭的。他一问董成，一再追问董成，就告诉他说，我呀有这么一个心事，把那玉带诏也给他看了。吉平就在那玉带诏上嵌上了自己的名字。董成怕他走漏消息办事不密，他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誓死灭曹，这位吉医生一张嘴康昌一下把自己手指头咬下一个来，就让那秦庆童给看见了。然后吉平这才告诉董成国舅说，您不用着这么大急。董成一听，哎呀，吉先生，我能不着急吗？你想想，皇叔刘备已经走了，西凉太守马腾也回了西凉了， 西凉那边吃紧，他不回去不行，现在只剩下王子福、吴子兰、崇基、吴硕，我们这么几个人朝天在一起商量，光是坐在这儿纸上谈兵，这哪年才能把这国贼给灭了？嗨，吉平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国舅，我说要杀死曹贼呀，用不着什么千军万马，什么事儿都甭费，您看见了没有？说着话，他这腰里掏出小药包来，我就这么一包药，我就让他七窍流血而亡。曹贼经常患头风症，他不断找我看病，哪天他找我的时候，我在药里头单独给他加一味药，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董成听了这事，要给吉太医施大礼呀、啊。吉太医把他扶住，您甭管了，过几天您听好消息吧。吉平就回到家里配开了药了，他把这药刚配完，哎，今儿个曹丞相就派人来请他来了。吉太医心里这乐，好极了，活该此贼当灭。吉太医把准备好了的药带着来这儿，一看曹丞相，吉先生不知道曹丞相是装病啊。曹操躺在床上一看，吉先生你来了，丞相，怎么头又有点疼吗？哎呀呀，疼得我昨天一夜未曾合眼。哦，丞相，您不必着急，我已经配好一剂良药，可以除根。您把这药吃下去，您这头风病永远也不能犯了。曹操心说，是啊，犯是犯不了了，我就归了天了。好啊，先生不用给我针针末了，不用，我已经给您看过多次，您看。说着，那时候也不叫病历，反正也得留个根儿啊，什么毛病怎么回事得写在纸上啊，让他看一看，我这都给您记着呢。然后啊，点起火来，吉平亲自给曹操熬药，把这药熬好了的时候，就把那毒药撒在里头了，霍弄了霍弄。他以为曹操没看见，那床帐半拉帐帘撂着，半拉帐帘挂着，曹操躺在那帐子里边侧眼这么一看，心说，呵，吉太医啊，真给我往药里头加佐料，绝不能是胡椒面，反正这要喝下去是够受的。吉平端着这碗药就进来了，来到床前，丞相，这药现在是温凉不沾，您把它喝下去吧。曹操呼的一下坐起来，把吉平吓一跳。吉平一想，怎么这会儿脑袋不疼了？其实曹操这回就没犯病啊，他一只手拄着这个床，一只手啊轻轻的一推吉平，吉平往后一闪身，丞相，这药不能再晾了，再晾凉了就不好了。我不是让你再晾这药，我是说，吉先生，你是读书人，你应该知道，君有疾，臣先尝药；父有疾，子先尝药。说皇上有病了，把这药熬好了怎么办呢？这大臣得先喝一口。父亲有病了，儿子把这药熬好了，儿子得先喝一口。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近，你是太医，我是当朝的丞相，不是咱俩不错吗？今天你把药已经熬好了，在我没服药之前，你应该先喝一口。吉平一听，什么？我喝完我就完了？哎，丞相说的哪里话来，您既然说跟我相处得很好，那我还尝这药干什么呀？这药我自己亲手配制的，再说您也不是吃过一次您就把它喝下去，不，你必须先尝呀。吉平一想，完了，难道说我要害曹贼他已经知道了不成？再不然就是国舅的玉带诏已经暴露了不成吗？这怎么办呢？不容吉平三思了，干脆我把这药给曹贼灌下去得了，他一抬手，砰，把曹操耳朵给抓住了。这真叫硬灌的，曹操一抬手，啪，把这药碗就打飞了，啪，这碗落在地上，唰啦一下，这药往桌板底上这么一撒，滋隆一下子 一股黄烟呢，紧跟着咯吧咯吧咯吧咯吧咯吧咯吧。好家伙，您知道这毒药多厉害得了，烧的那砖上一层泡。这时候吉平一看不行了，他一抬手，在床头上挂着那镇宅宝剑，他想把这宝剑摘下来，被曹操给刺死。这时候门外边那些武士就进来，将吉平当时拿下。曹操吩咐一声，给我打，重重的打，啪着啪着啪着啪着，哎呦哎呦，这顿打哟，吉平手无缚鸡之力，被打得体无完肤，皮开肉绽，当时就昏过去了。曹操吩咐用水把他喷了过来，渐渐的吉太医苏醒了。您再看这曹操，他离开座位，绕过桌案，来到吉太医的跟前，用手一撩袍，轻轻往下一俯身，低低的声音他呼唤他，太医醒来，吉先生苏醒。连曹操手底下人都不知道这丞相什么毛病，心说那您这么心疼就别打他了。吉太医睁开眼睛，强打精神看了看，开始的看得不准确，怎么回事呢？迷迷离离就看曹操六个脑袋在他眼前直晃悠。吉平定住神，这才看出来是曹操。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国贼。曹操没恼，反倒乐了。吉先生，我不是在打你呀。你说这多可气，他把人家打得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他说他没打人家。我怎么能舍得打你呢？你多次给我看病，你是一位先生，那先生既是活人呐，您给人家甄墨看病，不知救活了多少条性命。虽然您不是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可您也差不多。你怎么能够今天端着这碗毒药来灌我呢？不用问，后面一定有人指使于你。吉先生，你只要把这指使人说出来，他是谁，我立刻将先生你送回家下。呀呀呸！吉平张嘴就是一口，啐了曹操这一脸。曹操一挺身站起来，吉平指着曹操的鼻子，你曹孟德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人皆欲将尔杀死，何况是我呀，没有什么人指使，就是我要用毒药把你药死。曹操这气，哦，你不招啊，给我打。又把吉平打了一顿，他爸把吉平打死，无法对证，吩咐人把吉先生压下去了。然后曹操下了好多请柬，请来了好多文武，就连王子服、吴子兰呢、什么崇基、吴硕都给请来了，请来在这儿吃酒。他也经常请这些文武来吃酒，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酒至半酣，曹操问大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孤酒难饮呢？就这么干喝没什么意思？那我可以给大家醒醒神，提提精神。”吩咐人来将吉平拖了上来。功夫不大，只见几个武士压着吉平，吉平是项带长枷，身背锁链，每走一步十分艰难。来到了这个厅前，他站都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就坐在那儿，把众文武吓得脸上是变颜变色，尤其是王子服、吴子兰、吴硕等人这么一看，哎呦，当时这几位就有点傻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如坐针毡，两个手有点发颤，举这酒杯都举不了了，用这筷子夹这菜呀、都夹不上来了。因为吉平在玉带诏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位知道，国舅董承跟他们说过，怎么吉太医今天会让曹操给捉住了呢？曹操告诉吉平，你看看在这酒席宴上有几个人， 见过那块白绸子？有几个人常常到国舅府去，你只要把他们指出来，我立即将你释放。吉平头也不抬，仍旧是破口骂国贼。可曹操这几句话呀，哼，把王子服几位大臣吓得真魂几乎要出窍，他们真怕这吉平站起来说就是他，这可就要了命了。人家吉平一个字没有，别看吉平只懂文不会武，别看吉平胳膊那么细，那真是铮铮铁骨刚强不阿呀。曹操一看你不说不是吗，给我打。哎呦，吉平的身上都没地儿下棍子下鞭子了。突然间曹操想起来，对呀，吉平曾经咬过手指头，十个指头剩九个了，我得问问他。吉平，吉先生，你为何少去一指啊？十个手指头你怎么剩九个了？吉平响亮回答，我是咬指为誓，誓杀国贼曹孟德。嘿嘿，来，将他与我押了下去。曹操吩咐把吉平先生给带下去了。这顿酒席散了之后，曹操把这人都送走了，唯独就把王子服、吴子兰、吴硕、崇基这四人给留下了，单独摆了一桌，咱们几个接茬再喝会儿。这几位哪有心思喝酒了，那酒啊都顺着大梁谷下去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离开了曹丞相的府地，但是走不了。这一桌单独摆在了锦阁之中，曹操跟他们喝着酒就说起来了，就问起这块白绸子来了。你们都跟董承说些什么？这几个人把牙关一咬啊，一个字儿没有，就知道晃头。嗯，丞相，我们不知道这事，可不知道这谁跟您说的，什么白绸子，我们没看见过。这董承国舅那儿倒是常去，因为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那我们跟国舅相处很久，所以爱串个门什么的，别的没有。呵呵，曹操一看，好，你们不是不说吗？有你们说话之时。吩咐人来把这几个给我押了起来，全都给看起来了。第二天曹丞相吃过早饭之后，带领武士奔董承府前来探病。董承一听，什么，曹操来了，这见不见呢？不见不行啊，要见他为何突然而至？想来想去还是得硬着头皮出来接。哎呀，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迎牙，当面恕罪，岂敢。国舅，曹某来的鲁莽，国舅您得多多海涵。丞相，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到厅中一叙。嗯，有劳国舅头前带路。曹操说着话，这眼睛就死盯盯地瞅着这董承，把董承瞅的那头发根子一阵发胀。他把曹操给陪进厅堂，吩咐人打茶。不知丞相驾到，有何吩咐？ 国舅，我听说你身体不爽，是特地前来探病。 哦，不敢当。我是身有小恙，偶染风寒。董承说我呀得点小病，就是感冒吧，没什么了不得，怎么还能惊动丞相您？曹操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不是什么冒然风寒吧，恐怕国舅得的是忧国之症，你为国担忧。 东城一听，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曹操这话里有话。丞相，您这话是？ 哼哼，听说您找来几家好友，曾经以白卷而誓，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将此卷献出？曹某一看， 哎呀，丞相，没有什么白卷，您这是听谁说的啊？ 东国舅，你还想抵赖不成吗？

1-800-1108，一头海参15块钱就可以享受到海底人参，十几种的氨基酸，多种的维生素，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对身体的呵护，比您啊喝杯咖啡几十块钱，喝杯奶茶10几块钱，吃个汉堡炸鸡几十块钱，能划算多。4007-106-108，1999元三盒野生进口的一级品海参，再送焖烧杯，再送脱毛被，仅在最后的2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东国舅，你还想抵赖不成吗？来呀，将秦庆童带了进来。他吩咐一声，就把那个家奴秦庆童给带进来。董成一看这家奴，这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晕过去。他知道自己把这家童打完之后给锁在空屋子里头，这叫半夜跑了，他没理会，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万没成想他跑到曹操那儿去了。啊，该死的奴才，你在丞相跟前说些什么？秦庆童一看有曹操给他做主，现在他主人问他，他也不怕。他一看曹操正冲他递眼色，那意思说不要紧，有我呢。 老爷，实话告诉你吧，我跟曹丞相把什么全都说了。你跟你那几个好友在锦阁之中经常在那儿摆弄一块白绸子，我已经看见多次，我奉劝你赶快把它献给丞相，求丞相宽恩饶你不死。 哎呦，把董国舅给气的，好你这没有天良的奴才。他伸手抽宝剑要把秦庆童给杀了，曹操往起一挺身，住手。现在这秦庆童不是你的家童了，是我的人了，这还了得？把秦庆童带了下去。然后曹操吩咐把吉太医押上来。哎呦，董国舅一看吉平啊，那心都要碎了。可是吉平啊连一眼都没看董成。曹操问他，吉先生，你用毒药灌我是不是董国舅的指使啊？吉平摇了摇头，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我杀国贼无人指使，就是我自己。那么你为什么食指缺去一指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断指为弑国贼，就是要杀你。曹操一听，好，来人呐，将吉平双手砍下，把那两只手给他砍起来。吉平听到这会儿大叫一声，住手，我挺刑不顾，愿意招认，能不能把我枷锁去掉？哼，曹操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呀，你还跑得了吗？撤下枷锁，把吉平身上的枷锁撤下来。这时候董成站在旁边，心头突突乱跳。 他以为这回可完了，吉平要招了，感情不是啊。等把枷锁撤完了，吉平朝着太庙大拜八拜，然后噗的一声一头撞死在石阶下。曹操吩咐把董承拿了，这儿把董国舅就捆起来了。随后曹操派人到董国舅的房中去搜，把那玉带诏搜出来。曹操展开这玉带诏这么一看呢，感情这道诏书不是用墨笔写的，是汉献帝咬破了中指用血写成的。再看这下边还有好多人的名字，这里边有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西凉太守马腾、皇叔刘备，还有太医吉平，一共八个人。吉平撞死了，这还剩七个了。马腾现在在西凉呢，皇叔刘备在徐州呢，可是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都在许都呢。曹操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啊，心说好你汉献帝，你可真够狠的呀。哦，你给你的国舅董承写这么一道血诏，让他秘密串通些个人把我给杀了我，哈哈，多险啊。这一次汉献帝啊，汉献帝，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曹孟德的厉害，我枉为当朝的宰相，我这次非把你废了不可。曹操想到这儿，他当即下令就把董承、王子服在许昌这儿的几位大臣全家老小亲戚朋友一个不留700多口，吩咐各个城门全杀了。这700-800人一块杀，搁在一堆儿不行啊，怎么办呢？得分批去杀，杀完了把人头高挂。杀这么多的人，曹操这口气也没出来，他是带剑进宫，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亡魂皆冒，扶皇后坐在那儿都站不起来了。曹操指着汉献帝的鼻子，你这道诏书写得不错呀，啊！啪，把这血诏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摔。当时啊，汉献帝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曹操也不多说，不多问了，就把董贵妃给活活的缢死了，就是勒死了。然后他派了3000铁甲军，让他最亲信的人曹洪率领着镇守皇宫，把住宫门，今后不管是哪一家皇亲国戚，不管这人跟这皇上多近乎，也不许他随便入宫。你们要胆敢随随便便放进一个人去，不管他是3岁的顽童、古墓的先生、80的老叟，只要是叫我知道了，我就拿你曹洪试问。把曹洪给吓的，在这3000铁甲军里边选出来那精壮士卒，特别精神的那个兵，一天呢分好几班倒替着把住宫门，谁也不许进去。说的夸张一点，从宫门外爬进个蚂蚁去，他们都得仔细看看。所以是这样，曹操这肚子火没全消，他反复看这道血诏。他倒不是端详那诏书写的内容怎么样，内容很清楚，就是汉献帝告诉董承把曹操宰了。他主要是看那几个欠名的人，这几个人已经都杀了，唯独这马腾和刘备还没除呢，是我心头大患，这俩我得先杀哪个呀？他把谋士请来商量商量。当时程昱可就说了，丞相，这马腾您可不能罚，您要是举兵去打马腾，他远在西凉，够不着，另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 您呢给他写封书信去，安抚安抚他，就是宽慰宽慰，玉带诏的事情您可以一字不提，然后看准时机，您把他转进京城。所谓转呢，就是您想个办法请也好调也好，您让他到许都来趟，只要他来了，您呢稳坐钓鱼台，再杀他也不迟。曹操不住的点头，程先生你这个办法不错，那么这个刘备我得怎么办呢？即使我不能发兵去西凉，我要兵发徐州，程先生以及诸位你们是怎么看法呀？程昱一听，这徐州您也发不得。曹操一皱眉，为什么我不能去打徐州呢？丞相，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您要是这时候一发兵，他必然去联合袁绍，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绍现在陈兵在官渡，他虎视眈眈看着咱们的许都，如果您这儿举兵一发徐州，他就可能是乘虚而入。曹操听到这儿，扬起脸来想了一想，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我想袁绍没有这么大的胆识，虽然我举兵去发徐州的刘备，我看他也不会进兵许都。程昱一听，丞相，那您可得好好想一想，事里有万，万里有一呀。虽然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可是他手底下还有几个人呢，万一他要是听了他谋士的话呢，说不定他就许打到许昌来。曹操点了点头，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你可要知道，刘备刘玄德呀并非池中之物，他乃人中之俊杰呀，千人为俊，万人为杰，一千人里挑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叫俊，一万人里头出现这么一位能人，那叫杰出，要怎么说杰出人物。如果这时候我要不兵发徐州，等刘备羽毛丰满，我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时候啊，比方说吧，刘备就是一只小鸽子，要是飞的话翅膀还软呢，也就是解东房能飞到西房房檐上去，你等他羽毛丰满之后，突的一下进了莫天云，你还想抓他去？莫天云是哪儿啊？就是云在里边呗。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时候要不兵发徐州捉刘备啊，等着他和袁绍携起手来联合到一块儿，他们还不得来打我呀。正在这时，连龙一起，郭嘉从外边进来。曹丞相一看，哎，奉孝，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他让郭嘉挨着他坐下。奉孝，我们这儿正商量一件事，我想举兵兵发徐州，程昱说呀我打不得徐州，怕袁绍呢去援助刘备。曹操就把方才的话跟郭嘉学说了一遍。郭奉孝这么一听，他瞅了瞅程昱，冲着曹操微然一笑，丞相，我看您可以发兵打徐州，袁绍啊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不会到许都来，他是一个多疑不决之人，他想的挺多，疑心挺大，什么事儿他也定不下来。程昱先生说的有理，他手下是有些谋士，不过那些谋士他们都不和，不是一个心，各有各的想法，各打各的算盘，即便有的谋士就给袁绍出了主意了，他也不会听，所以您就只管忘安去打徐州，打下徐州来之后是再灭袁绍不迟。嘿， 曹操听到这儿，拍了一拍郭嘉的肩头，奉孝啊，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太对了，程昱先生，那我可要起兵了。干嘛还得跟程昱说一声？这就是曹操的长处，不能说这意见好啊，听了这个你那差点，去扔九霄云外去，下次想起你了再问你，哪那事儿啊，人家程昱说的也不无道理呀。所以曹操又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这才传下将令，统精兵20万，曹孟德亲自挂帅，兵发徐州。这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金鼓大作，征尘蔽日，浩浩荡荡就被徐州杀来了。徐州的探马飞报进了城中禀与孙乾先生，启禀先生大事不好，曹操亲率人马20万发我徐州，望先生早做定夺。哎呀，可把孙乾吓坏了。孙乾干嘛那么紧张啊？虽然说刘备有所安排，徐州小沛夏培称为犄角之势，可有一样怎么能敌敌得了曹操的20万人马呀？自己这儿的兵力跟人家比呢，悬殊差得太大了，他能不着急？孙乾立刻吩咐人守好城池，自己背快马一匹，先到夏培告诉云长、关羽，然后再到小沛禀报皇叔刘备。刘备比孙乾还紧张呢。哎呀，曹操亲统大军20万来发徐州，这不用问了，一定是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我使用了个韬晦之计骗过了曹操，现在甭问，我这计策也被曹操识破了。这次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可怎么办呢？目前谁能解我徐州之围呢？刘备想，我应该去求谁呀？袁术死了，刘表那会儿他根本不能管我，江东的孙策、孙伯符他不会发兵来援助我呀。现在看来与曹操抗衡者只有河北袁绍了，我求求他吧。想到这儿，他急忙写下一封书信，因为袁绍现在正屯兵官渡，有取许都之意，说不定他接着我这信之后能助我一臂之力。现在袁绍啊没在官渡，他在冀州呢。孙乾来的冀州这儿没见袁绍之前，他先拜访田丰，跟田丰这么一说，田丰啊一听，好啊，这是个机会啊，曹操现在亲自统兵去发徐州，那么这个许都就空虚了，我们正好是借机乘虚而入，我们兵也进了许都了，曹操徐州也没打起来，他得立刻回兵，然后再让刘皇叔从后边一杀，我们从前边这么一截，两气夹攻，曹操可灭。孙先生，你随我去见我家明公。田丰就把孙乾给带来见袁绍。一进门啊，不用说孙乾，连田丰都一愣，怎么回事啊？只见袁绍坐的那盒二目捏呆呆，一点精神没有，是头也没梳，脸也没洗，而且是衣冠不整，那袍子就那么散了散逛的，连个带子也没系，坐在那盒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无精打采。哎呀，田丰一愣啊，几天没见明公，怎么会形容如此憔悴？这脸怎么都改色了？田丰过来先给孙乾做了引荐，然后又把那书信放在袁绍的跟前。 这袁绍啊，也不搭理孙权，他也不看那封信，长叹一声啊，唉，吾将死矣。说他呀要死了，把孙权吓了一跳，田丰听了也吃了一惊啊，民工您这是怎么了？田丰先生，你有所不知，我生有五子，他有五个儿子，我最喜爱的是排行在五的袁尚，此子天性聪明，与其他各兄弟皆异，和他那几个哥哥都不一样，我是非常疼爱，现在这孩子生了病了，而且吃了好多药也不见痊愈，如果我五子袁尚稍有差池，我就将随他去了，我也不能居于人世。说的这会儿，他无精打采的才把那封信拿起来，看了看刘备这封亲笔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唉，我还哪有心思发什么救兵啊？虽然现在曹操已经离开了许都，许都空虚，空虚我也不去，我这心都乱了。哎呀，天风一听着急了，我说民工啊，您这次接到了刘皇叔这封书信，说咱们发兵到徐州去助皇叔一臂之力，这不仅仅是给刘皇叔帮忙啊，而也是为了您成霸业的一个好时机。曹操不在许都，您正好把兵马发进许都之后劫持了天子，曹操就无家可归了，这是多好的个机会，一个小小的婴儿闹点病，这算不了什么呀，一方面请医给他调治，一方面您可以发救兵，孩子的闹病和这个毫无相干处。哎，不对不对，说的这会儿袁绍连连摆手，天风你哪知道，五子袁尚是我的心头肉啊，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现在方寸都乱了，根本也打不了仗，这样吧。说的这会儿袁绍强打精神看了看孙权，说孙先生，你回去跟皇叔说，我现在无心去打仗，如果皇叔有难可以来投，我将尽力相助。说他实在没办法了，你让他来投奔我来吧，我这收留他，你们赶快退下吧。再说什么袁绍也不听了，他长吁短叹的站起来进里屋去了。哎呦，把田丰给急的，来到门外，他是一仗基地，一仗基地干嘛呀，就他手里拿那拐棍儿，把那地当当当砸得山响，没想到就为了这么一个皇家孺子会丧失了大业，天哪，天，天风连急带气都要哭了，看来袁绍这人不行，他是不行，你看人家曹操在宛城死了一个儿子，死了个侄儿，死了一员大将，可是呢他不哭他的儿，不哭他的侄子，先哭大将典韦。你再看看袁绍，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孩子有点病，他连人马都不往外发了，这也不出人家程昱郭嘉所料，都应验了。应验什么了？程昱说，丞相您要是一起兵发徐州，刘备非求袁绍帮助不可。果然刘备把孙权派来，郭嘉说呢，就是刘备去求袁绍，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您就放心发徐州吧。人家那算把袁绍一碗凉水看得底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圣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国家说呢，就是刘备去求袁绍，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您就放心发徐州吧。孙乾只好离开冀州，回到了小沛，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一听，这可完了，袁绍不管呐，那完了，夏沛、小沛、徐州都是人家曹操的，咱们是败呀，咱们是打呀。刘备这么一说，旁边张飞、张翼德搭了话：“大哥，嗨，至于把您愁成这样吗？不是就曹操吗？他不是就领来这二十来万人吗？”刘备一听，什么二十来万人吗？人上一万无边岸呢，二十万那叫甭说打，就从咱们这儿一过，咱们徐州小沛就是人家的了。那可不能那么说，大哥，您放心，曹操不来则可，来了吧，他也是小弟我手下的败将，我就要把曹操向上头取下来。哎呀，三弟，你义勇之夫，坐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是胡说呀，大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有一计可破曹兵。张飞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你呀、啊、就知道杀杀杀打打打，胯下乌骓马，手中丈拔矛，这样倒好，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马他也敢上去。你还有一计，你这计将安出？你有什么主意？你说说我听听。哥哥，曹兵不管他多少，他不是有远道来吗？他叫劳啊，咱们不是在这儿坐着等着他吗？咱们叫一以一待劳嘛。他来了之后，他不得扎寨吗？我说趁他扎寨未稳，咱们就去偷营劫寨，还不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呀、啊？哎，刘备一听，行啊，别看我兄弟粗鲁，他是有内秀啊，出的这主意啊还真高，还真是兵书战策上的招数。你看看，行了，咱们劫他的寨，愚兄在左，你在右，你看怎么样？您就给我1000铁骑，我是万无一失啊，您就给我1000人马就行了。刘备一听，好，然后 刘备吩咐让孙乾回去好好守住徐州，让关羽严守下邳，自己与张飞准备结战。这时候曹兵已经来了，曹操的人马一进徐州地界，曹操传令先取小沛，他知道刘备在小沛呢。这时候有谋士就提醒曹操：“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小心什么？”“咱们是远路而来，您要小心刘备趁咱们站脚未稳前来劫营。”曹操微微一笑：“我已经做好安排了，我也猜想到刘备能有此计。”为此曹操把大令拿起来，他命张辽守住正东，命许褚守住正西，于禁守住正南，李典守住正北，徐晃在东南，乐进在西南，夏侯惇在东北，夏侯渊在西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你们都给我准备好了，只要是刘备来劫营，谁也不准放走这大耳贼，谁要是抓住刘备我就重赏千金。他可把刘备给恨坏了：“你可真稳当啊，就住在我相府旁边这儿，没事你学着种菜，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是青梅煮酒款待，嘿嘿，你跟我装糊涂，这个英雄那个英雄，我说出你的名字之后你把筷子扔地下，还跟我说一句什么圣人闻训礼色必变，什么呀，完全都是韬晦之计，嘿嘿，我怎么上了这么个当，曹操后悔不迭，他悔极了，这回我一定把你拿住，绳捆索绑，站在我的面前，我问问你刘备，你别跟我揣着明白的说糊涂的了，给我装傻充愣。哼，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夜至三更，张飞领着人马由右边杀过来，刘备领着人马由左边杀过来。呵，张飞这高兴，骑在马上他是趾高气扬，手里头拧着丈八蛇矛枪，心说你看怎么样，曹营静悄悄鸦雀无声，让我给猜着了。嘿嘿，上回我逮了个刘岱，使了一计，这回这一计又成功了。谁说你家张三爷没有谋料？这谋料多少钱金呢？还用上家拿去？由兜里头一掏，就出来了。呵，他这高兴劲儿。张三爷正美个滋儿的，催着他的乌骓马进了大营门，居然没人拦他。哈哈，张飞侠，曹操，你太大意了，还有人说你会用兵，说什么用兵如神，今天看来呀，嘿嘿，认门不是。他正在高兴，忽然炮响了，啊，不好！这时候张飞才明白，感情是空营一座。他刚这么一拨马，只见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张字。张辽来了，跟着扑通炮打，随着炮声就是喊杀声，喊杀声彻地连天呐，休要走了张飞杀呀。张飞往前一催马来战张辽张文远，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许褚从左边上来，于禁从右边上来，李典从后边上来，张飞毫无惧色，力敌四将。打着打着，张飞往左右一学嘛，我那兵都哪儿去了？他带的那人马大多都是曹兵啊，一看这个阵势，人家把刀枪一放，旌旗一扔，全投降了，也可以说都回家了。那是怎么回事呢？上次不是刘备在许都那会儿向曹操讨一支令到徐州堵截袁术，曹操不是给了他五万人马吗？都是人家的人呢， 人家一看，哦，自己人全来了，人家可不全过去了吗？张飞回头一看，自己身边啊，还剩十来个人了，剩俩人也得打呀。张飞力敌四将，张辽、许褚、于禁、李典死死困住张飞不放，刘备、刘皇叔在那边也让人家给困住了。张飞拼命冲杀呀，好不容易算杀了条血路，他回头一看，哟，自己带来的那些人马都光了，不是都是战死的，有好多呀都跑到曹操那边去了，原来那就是曹兵嘛。上文书不是已经说过了，张飞一看顾不得这些了，干脆我回小沛吧。小沛去路已被人家给砸断，根本回不去了。张飞想往徐州杀，徐州也去不了了，下沛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了，如果跑那两个地方去，要让人家给截在那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张飞在马上大叫了这么一声，落荒而走了。哪儿去了？他上了芒砀山了。张飞走了，再说刘备、刘皇叔，他原来一听三弟献了这个计策，刘备很高兴，我兄弟粗中有细，既有勇也有谋，说不定今夜结寨准能成功啊，好吗？打起来才知道成不了功了，四面八方前前后后都是人家曹将，这可怎么办？刘备的双股宝剑上下飞翻呢。论武艺本领啊，刘备的本领不错，可是对方的兵马太多了，再强你也难以敌敌呀。打来打去，刘备身边只剩下十几个军卒了。刘备好不容易从重围杀出来，他想回下沛回不去了，回徐州也不行了，到处都是人家曹操的人马，这可怎么好啊？杀回小沛吧。刘皇叔登高一望，小沛城中火光冲天，哎呀不行了。他稍这么一愣神，有一员大将杀过来，刘备休走。玄德回头一看，是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刘备心说，我哪打得过他呀，干脆我败吧。他就一直啊往北边跑，败北败北的嘛，大概好像就从这儿溜的，反正刘备是认准了这个方向，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了。他听听身后没有动静，刘备这才把马勒住，摸过头来这么一看，嘿，这倒好，怎么了？刘备今儿可成了孤家寡人了，就自己了，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了，这怎么办呢？刘备越想越怨恨这曹操，你太狠毒了，带20万人马取我的徐州啊，如今闹得自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眷也顾不上了，只身一人落荒而走，我要不杀你曹操啊，枉为英雄，可我怎么杀得了他呀？刘备想，现在我上哪儿去呢？想来想去无处可走，要想报这个仇出这口气杀了曹操，现在谁的势力能敌得住曹孟德呀？江东的孙策呀，荆州的刘表，谁也不行，目前能与曹操势均力敌甚至于比曹操势力大的只有袁绍，我投奔他去吧。刘备想起来在自己徐州吃紧的时候曾派孙乾求助于袁绍，袁绍因为他那幼子生病没能够发兵来援助哦，所以今天是徐州大败。可是袁绍让孙乾带回一个口话来，说是倘不如意可来相投， 只好去找他吧。刘备啊，也是硬着头皮去投袁绍，他们两个人不是那么很顺和，别扭。尤其是自己杀了他的兄弟袁术，心里总觉得不得得劲儿。另外啊，刘备并不喜欢袁绍这个人，可现在没有办法。哎，刘备又想起来，我不能直接去见袁绍去，我先见见他的长子袁谭得了。哎，刘备和袁谭不错，而且袁谭呢肃穆刘备的大名，对刘皇叔非常敬重。我先到袁谭那儿看看他的口气怎么样，如果行我就去投袁绍，不行再奔他乡也不迟啊。他就奔青州来。门军一禀报袁谭，说是刘皇叔驾到。袁谭吃了一惊啊，哎呦，刘备来了。刘备一见袁谭就说了，我徐州失守了，现在没有办法，来投贵父子。袁谭远接高迎，赶忙把刘备请到城中去厚礼款待，随后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书信，告诉袁绍说刘皇叔来了，然后这才把刘备给送到平原界口。刘备与袁谭分手之后直奔邺城。袁绍不是早已得到禀报了吗？一听说刘备来了，他得摆个样子让刘备看看。哎呦，这气派是绮罗伞盖，金瓜乐府，以贵宾之礼相待，由邺城一下子接出来30里地。一个是袁绍想摆摆派头，让刘备看看自己的气势，再一个呢，这表示对刘备是无比的尊重。刘备一见袁绍，老远就下了马了，说将军呐、孤穷刘备久欲投于门下呀。孤穷啊，说现在就是我只身一人了，孤苦伶仃啊，我早就想到你这儿来，可惜是机缘未遇，没有这么个好机会。今日徐州被曹操所破，家小俱先，我的家眷呢、都困在那儿了，所以我不必羞惭，前来相投，望将军勿弃。我也不顾什么羞耻了，来投奔你来了，你别不收留我。袁绍一听，握着刘备的手，玄德公说的是哪里话来，因小儿抱病，我是有失救援呢、我心中一直不安。玄德公今日既然到此，不必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在我这儿暂歇息几日，然后我起兵与你夺回徐州也就是了。随后他们手挽着手到了邺城，小住2天，就是没待多日子。袁绍又把刘备给请到冀州去了。过了几天，有人禀报袁绍啊，说是我们看见刘皇叔总是一个人闷坐在个地方那儿掉眼泪。哦，袁绍就明白了，不用问，他是思念他的家属与他的兄弟。果然还叫袁绍给猜着了，刘备想关羽，想张飞，想两个兄弟以及自己的家小，还有糜竺、孙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怎么样了。自己那天晚上从乱军中杀出来，他亲眼所见，奔徐州奔下邳哪儿的道都不通了，都让人家曹兵给截断了。特别是小沛城中火起，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了。刘备怎么能不挂念，所以他经常偷偷的落泪。不提刘备、刘皇叔在冀州这儿怎么想念两个兄弟与家小，再说说下邳城的关羽、关云长。关羽是死守下邳不出，他也不出来打，我就在这守着这城。为什么呢？因为刘备的家眷就在下邳城，关羽唯恐两位夫人有失，所以他坚决不战，我不打。 你要来下邳攻城，我就揍你。曹操那天晚上杀散了张飞与刘备之后，把徐州小沛全都得过来了，尤其得这徐州根本没费力，糜竺、简雍把守着徐州，后来一看曹兵这么多，他们守不住了，这两位是弃城而走。城里头不是住着陈规、陈登父子二位吗？这陈登立刻把徐州是四门大开献给了曹操，他把这位曹丞相给请到城里去了。所以曹操得这徐州还挺省事儿，得过来之后，他手下的谋士荀彧就告诉他说，丞相，您可赶快取下邳，关羽在下邳保护着玄德的妻小，他死守此城不出，您要不速战，恐怕呀刘备就要求袁绍的救兵了，袁绍发兵来到那时候咱们就不好办了。曹操一听，对，哎，对，可是对，荀彧先生，我有件心事想跟你说说。丞相您请讲吧。我呀素日最爱的就是云长之武艺，如果说我要得关羽这位将军能够降了我，那可再好不过了。还没等荀彧说话呢，郭嘉搭了茬了。丞相啊，关云长意气深重，他怎么能够降咱们呀？说这个人特别重义，他不能投降您。曹操点头，我想过。这时候在武将中有人大声，丞相，我愿讨一支令箭去下邳说云长，劝其来降。众人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大将张辽、张文远。程昱摆了摆手，文远将军，您和关云长很好，我们知道，不过我看关云长这个人呐，不是用言辞可以打动的人，我倒有一条计策，如果说使云长进退无路，然后再让文远去说，我看还差不多。曹操一听，哎，程先生，我愿意听听你这进退无路之计。丞相，您可以啊把徐州咱们抓到的刘备的人马找这么几个人，把他们放回下邳，就说他们是逃回去，回到下邳作为内应，然后您再这么办，此计可成。啊，程昱先生，这可真是一个上策。曹操立刻挑选了些人，把这些人给打发到下邳去。这些人回去一见关羽将军，就说他们是跑回来的，关羽将军也没多想，就把他们给收留在城内。没过两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城外有夏侯惇骂战。哼，关羽摇了摇头，免战牌高悬，我不跟你打，但是我并不是怕你，他把免战牌挂出来。夏侯惇一看挂了免战了，好，他挑选了好几百人，都是那嗓门特亮堂的，声音特粗壮的，干嘛呀？站成一排，站在这冲着这城里头骂。先是骂关公胆小如鼠，不敢出战。有人禀报了关公，关公一听冷笑了一声，哼，谁在城前骂战？夏侯惇，哼，小小的鼠辈敢在这儿骂，我要不是为保护我的两位嫂嫂，出去我就把你脑袋给你拿下来了，你怎么会是关某的对手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认识您。 认识我 啊？ 谁呀？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我怎么变了？ 你们相声界的 啊？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相声界 熟人多呀。 你都认识谁呀？ 这个耀文。 侯耀文。 啊，对对对。 你认识 啊？认识。 嗯嗯。 傅宽。 石傅宽。 嗯 嗯嗯。 英培。 高英培。 宝华。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你得认识人家。 认识啊，好朋友啊。 这么问你吧， 啊，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我最好的关系 啊， 铁哥们儿。 谁呀？啊，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你认识马季 啊？马季啊。 嗯。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那好啊。 嗯， 都跟他是朋友。 是吗？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什么关系？ 我们彼此不分呐。 是啊。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您知道吧？ 什么事这都是 啊。 不可能啊您这个。 我跟你说 啊， 坏了。 怎么了？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马季他呀。 啊。 我告诉你。 你别听。大声说。 哎。 让大家听见。 马季他呀。 出什么事儿？ 你可别传出去啊！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你说， 马季他呀， 怎么了？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啊， 马季他呀， 啊，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马季他呀， 啊， 这是 你有完没完了你？ 好，我说，马季他 啊。 昨天晚上回到家， 嗯， 一不留神 啊， 噗， 怎么了？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怎么？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就是嘛。 再说了， 啊， 马季人家这么忙 啊， 他也没工夫下呀。 有功夫他也不能下蛋。 是啊。哎，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怎么个意思？ 他是这么回事 啊。啊，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哦，不是啊，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 儿。您听这都是人话吗？ 啊，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呦呦呦， 这老头。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我是 走。哎，别走别走。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老头。 哎，您好您好。您又来一位自来熟。 哎 啊，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今年80几了。 什么眼神你这是？ 不是 啊， 我就看见您这长相 啊，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我比他年轻啊。 啊， 你认识马季啊？ 什么话呀。 啊，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又来这么一位 啊。这不是吹牛啊。 啊，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哎， 不可能啊。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是啊。 知道吗？ 怎么了？ 出事儿 了。出什么事儿了？ 我告诉你啊。 别那个，别啊。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没有， 全这样。大点声说。啊，怎么回事？ 大声说。 出什么事儿了？ 马季他呀。 啊， 传中折 步。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不是，你这别着急，慢慢说呀。 你说说他怎么了？ 昨天晚上 啊， 马季刚到家 啊， 一不留神，噗， 下了一个鸡蛋。 你也知道啊。 我知道。 造谣。 那 纯粹是造谣。 造谣。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哟， 知道一个敢喊仨。 哈，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吧。 哎， 你说他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么回事 啊。 马季刚回到家 啊， 一不留神 啊， 噗 啊， 下了个鸭蛋。咸鸭蛋，那这 咸鸭蛋。 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有人看见了吗？ 啊、对呀、啊， 马季下蛋。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它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嘛。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那、哎、你甭说它了、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两头说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怎么翻过来想？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啊、 上 啊，对对对，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啊、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什么呢？你 这是，我真是，我找是，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哎，好，老头，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还在这工作呢？ 哎呀，真是，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打听谁？ 马季您认识吗？ 那小子我不认识。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啊，我就认识姜昆。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俩小子，你 知道吗？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马季，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认识。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马季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跟他使劲儿啊， 你使劲儿。谱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怎么了？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对不对？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事儿大了又。 对啊，啊，对，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这不大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呢？ 你看见他下了吗？ 我看见了。 他下了个鹅蛋吗？ 下的是鹅蛋。 不可能。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这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我造谣啊！ 你真是马季啊？相声演员？ 没错。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太对了！ 下一鹅蛋？ 这段子呢？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你怎么太固执你？ 你听谁说的你？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啊，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我哎哎啊，有人说你过来，啊，你忘了，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啊，是。 你听谁说下蛋？ 我听人家说的。 你也听人说的啊？你听谁说的？ 我听的，哎，过来 。 啊，你说 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是我听别人说的。 你全听别人说的？ 是啊，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我跟您说、哎、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是，但是他这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你告诉我的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就是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 啊、 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啊？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我听他说的呀。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啊，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叫母鸡、啊。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他根据是这个呀。啊，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下蛋是下蛋了， 下了。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哇， 更值钱了啊！ 下恐龙蛋，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啊，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哇，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啊、这猪没脑袋， 没脑袋。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溜圆、啊，那嘴一张瓜。 哎，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吃东西特别香， 特别的香。 那它嘴在哪儿呢？ 全长你们这儿了。 大家好，我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李雷。在生活当中的我和节目当中讲法治故事的我差别是很大的，

就有一棵树，这有多粗啊，叫九老一扎一媳妇儿。 嗯， 什么叫九老？就是这一帮年轻人去一看，这树啊那么粗，长得枝繁叶茂，哎呦，这个树有多粗啊，都没法测量啊。几个人是吧？ 九个人。 哎，就是啊，手拿手抱这个树，是吧？ 最后还赋予一个位置。 这个赋予这个位置怎么回事？ 嗯， 有个小媳妇儿正好靠在树上。 嗯， 知道吧？然后九个人搂住以后，是吧？除了这个小媳妇儿站的位置，还差那么什么呢？还差那么一哈。 哦。 哎，所以就最后说出来，这个树有多粗？九搂，是吧？一扎一媳妇儿，所以这个树，是吧？3000多年，是吧？它长寿，它长寿，它肯定有它的原因。 对， 所以就人们就认识到，哦， 最后人们找到了这个长寿树中的那个黄酮，嗯，就是它长寿的原因。 这个树呢， 嗯， 就又称为公孙树，啊，也就是长寿树的意思。人们就发现了，这个银杏树呢，浑身都是宝，是不是啊？你看银杏叶它是宝。 嗯，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果子知道什么果？ 银杏果。 银杏果。 嗯， 银杏果一般在临床治什么知道吗？ 治气管炎、咳嗽、哮喘之类的疾病。 对。 嗯。 还治妇科病。 嗯。 是吧？所以说它浑身都是宝，就说呢，三七银杏茶，它的主要的就是这两种，这两种都是作为中国的国药。 也就是说，这一种保健品。好几种效果同时发挥着他们各自的优势。 就是我们现在要知道什么呢，就知道这个科学含量是非常高的，是吧？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养生，明白这意思吗？它不能做一个是吧治疗品，尽管大家说哎呀，它是你说的，那是大家的感受。 是的 啊，是不是？ 嗯， 这我没有想到用这个，哎，我喝喝，哎呀，我就感觉到，呀，精神挺足啊，是吧？哎呀，我感觉到有劲儿了。 对。 啊，原先不想动啊，不爱动啊，成天老感冒啊，是不是？哎，现在通过喝这个发生变化，为什么？是吧？ 嗯、 你说大家说了，说这个长劲儿，是吧？精神，说长劲儿我们可以理解，说怎么这个精神劲儿也，是不是？那也提高了，这里边。还有它的内涵。 您说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这些老朋友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当不舒服的时候，要感冒的时候，喝上两袋，他就立竿见影。 你看，我就说啊、 嗯， 咱们用一句话说， 嗯， 就是科学的含量比较高，啊，它高在哪儿，是吧？我们去理解。你比如说，药只能针对什么呀？ 针对病。 没错。 嗯，它是保健品。 有病了没病了，是不是都可以 喝？都可以用，对， 是吧？ 嗯， 你想养生能喝，保健能喝，康复疾病能喝， 延 年 益 寿 都能用， 它都能用啊。 嗯， 如果你能够把治病的药通过你的加工提炼，能用到什么呢？什么样的人都能去用，你想想，这是不是一大进步啊？ 是的， 所以这就是它的含量， 嗯， 是吧？你比如说。治于条不同，我给再补充一个，中国有个习惯，有人送礼送药的吗？ 没有。嗯， 犯忌。 对。 是不是啊？ 而且就是中国人，你拿着药到人家串门去，有老年人他都不高兴。 犯忌。 嗯。 但是呢，你给他送保健品，他非常高兴。哎，你发现了吗？是吧、 嗯？ 这可能你比我还了解，有一些人怎么上的香港？ 就是很多老朋友通过送给他们喝那个。从那开始觉得喝上比较好， 一开始给送去人并没有像我们香港朋友理解那么深那么透， 是的， 是吧？作用那么好。 嗯， 可是人送来了就喝呗。 嗯， 人说的挺好，试试呗，没想着一试怎么样， 从此就用上了。 怎么上的都有。 嗯 啊，是不是？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3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 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六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三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三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今天继续和姚老师呢，结合着冬季啊养生相关的知识内容，和大家做一个小结啊。另外呢，喝水时候别等渴了再喝，而且呢还提示啊，提示什么？别渴急了一喝，喝的量过多，过急。你看看又说细了。 内容还不少。 不少啊，而且你现在喝水。这一个水字这里包括很多很多。有的喝茶水，有的喝饮料，你看看， 对， 是吧，那不一样了啊。有的现在喝什么呀，也配点什么呢，配点中药啊， 是的 啊，结合自己体质全都不一样了。是吧，全都不一样。我们冬天我们里边加点什么 枸杞呀、 是吧，我们夏天加点什么？ 夏天加点菊花啊， 是不是？这些一个是根据季节气候的啊，这行；一个是根据自己体质。你耐生气耐着急，那你就来点什么，是吧？来点玫瑰花。说你这眼睛不好，模糊，还肥胖，还便秘啊，那你来点草决明啊， 再加点野菊花 啊，你看这多好啊。肝肾不足，枸杞菊花水嘛，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这也叫喝，啊，出汗太多了怎么办？你护阴呢，麦冬啊， 喝点麦冬水， 麦冬挺好啊，就说这意思啊，那这些情况都有，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就说一个喝水，这里边就学问就多了， 对，学问可大了。 所以大家呢说了半天，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身体什么时候需要，是吧，需要多少，现在科学量化我们说到喝水，喝水确实是吧，我们在喝水方面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是吧，你比如说有人是吧，我得发现出去特别是小朋友一边吃饭一边喝水，有没有这现象？ 有啊，尤其是小朋友们， 是吧？有时候我就问这家长，我说你知道吗？知道，也知道，但是管不了啊。小孩这个习惯大家一定要知道要按着呢一个科学的规律，而不是要按着孩子的喜好。我说话对不对？ 对。 就像你上路开车了，你得按着呢路上的交通规则，不是说我想过这路口是吧，我谁也不给躲，那不是那意思，对不对？这意思 对 啊、我明白，从小告诉他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 对，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你给他可以讲道理是吧，你可以给他为什么你给他画一个为，是不是啊，吃这些东西以后他要胃呢要分泌大量的这个胃蛋白酶。那小孩就问了，什么叫胃蛋白酶呀你讲的你说我们是吧，在做这菜的时候闻着特别香，香了以后会出现什么现象啊， 有食欲了，就想吃了， 出现流口水土语叫什么，馋得流哈喇子了，对，那哈喇子是什么呀，说好听了那叫消化液，消化液里有什么呀，消化里含有大量的胃蛋白酶你这样讲，说你这一喝水呢就把它冲淡了一冲淡了这食物你还容易好消化吗， 不好消化， 不好消化了。你看这小孩特别讲道理，你跟他说，你看这是喝水，是吧？ 如果我们把河水呢搁在前面吃饭前，你看这就好了，这就正确了、嗯、啊，有人说哎，凡是饭前饭后咱们都进胃里边，不是那么个意思是不是这意思啊？这些啊就需要啊，我们讲细了很多很多东西。我想呢在这个小节过程当中啊，主要是给大家提示，就是我们身体哎，老强调是吧，我们要贴近啊，按照我们的身体的生理规律哎、嗯、我们吃也好啊，喝也好，吃什么呀，吃多少啊，怎么去配伍啊，啊是不是这样？ 是的、 啊、 就是按照身体的需求去做。 这就对了，这就是啊你去呵护他了啊，他舒服了以后，他不就你就感觉到舒服。 对。 啊，如果按着你再来去做是吧，他不舒服了， 影响着你也不舒服了， 他会给你是吧代工。 对。 他不舒服了，你能感觉到舒服吗？ 嗯。 是不是，最后他会给你罢工。所以这些情况啊就很清楚啊，非常非常清楚啊。所以怎么样啊，从根上，从根本上啊，让我们吃出健康来。 是的 啊，这句话光说这口号不行啊，这回我听明白了哦，要想吃出健康来得按照我们身体的需求来吃。好，说的非常非常对。 同样是吃，为什么不往健康的方向去吃？ 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知道了，本着什么原则，那就定位定性了。 嗯， 按照我们身体。晚上我们说了，晚上一定要少吃，啊，少吃。为什么少吃啊？你吃完没什么活动量啊，是不是这意思？ 对， 没有什么活动量，啊，顶多看看电视。另外呢，有的乐意玩个牌，也就这意思。因为冬天嘛。 睡觉早的再早睡了， 你看， 嗯， 睡觉还早，所以你必须呢，冬天活动量还少。 是的，因为天气冷嘛，很少外出。 晚上呢，你看中国人吃饭还有一个特点，早晨呢凑合，中午呢将就， 嗯， 晚上呢 才开始大 餐。 嗯 啊，是不是这样？有的呢早点呢甚至不吃啊，特别上班族啊，年轻的时候啊，晚上再贪玩点，再看点什么是吧，聊点什么啊，睡挺晚了，第二天呢啊没起来，一睁眼坏到俩是不是、啊、吃什么呀，没时间了啊。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也特别提醒，在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早点。你要不吃早点，你出去你看看啊，你身体会感觉是什么样啊，增加三分寒度。 对， 你吃了这个早点热乎乎的， 那就增加三分热度。 哎，对，这我们讲冬季养生嘛，啊，方方面面，你们是不是应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是的。 哦，冬天啊、哦，必须重视吃早点。不是的，一年四季都要重视吃早点，是不是？因为你想想，中国人按人的这个活动啊，一天的活动基本的规律都是什么？都是在一日之计在于晨，有那么句话吧？ 有。 所以大量的一个时间精力把主要的活动安排什么？ 在早晨起来。 早晨。 嗯，就是说在上午。 就是在上午啊。 嗯， 就是你动脑也好，动体力也好，大量的这活都在上午。所以你必须什么呢？啊，给身体充足了电，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 啊，你没有给身体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求，然后你要在它上午还大量的消耗，你说这样会不会影响身体？ 肯定会影响。 哎，所以说那什么叫按着规律来办事儿啊？什么叫按自然的方法啊？这不就清楚了吗？啊，你久而久之早点不吃啊，还会影响胆。 嗯，容易得胆结石。 胆结石啊。 嗯 啊，你经常不吃早点，你会到十点多钟十一点会出现什么？ 容易出现低血糖 是吧。这些呢实际上老人们我们一讲啊，大家都知道这些常识，但是这些知识呢我们一定要往下传。什么叫下传呢？就往年轻朋友传是吧。实际上正是他们需求这样知识，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时间 去听这些知识，是不是这样？ 对， 这是啊，跟大家简要说说了中国饮食三个阶段，我们又结合着一些吃啊喝呀， 嗯 啊，要给大家呢说了比较细致一点，多说几句。刚姚老师还提了一个问题，提到了一个三清理，是吧？ 对， 我想这三清理啊，也是我在这方面啊去悟的一些道理，包括饮食三个阶段的划分，和人体呢三清也是那三个不同层次啊，也是根据中国人我们走过来的路，回头看一看，做了一个呢总结。 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学会呢讲卫生，养成这个好习惯。中国人过去啊，这个春节马上到了，都是提前人家就做了家庭扫除了， 对， 是吧？一年最起码大搞那么两次，是吧？ 嗯。 现在呢，人们是天天在搞。 对，就不用 每星期都在搞。 对。 就说呢，把他那搞这个室内的卫生啊，已经变成常态化了。 嗯。 是吧？我们说的这个呢，三洁就是清洁的洁，不是家庭的，我们说是个人的，个人卫生。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检查啊，带小手绢，要检查你的指甲剪了没剪，是不是啊？ 对， 哎，这是个人卫生啊，强调的啊这方面。你现在还有检查这个的吗？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小孩们都挺讲卫生的。 哎，对，这是什么呢？把住病从口入啊，过去做了大量的宣传，现在也经常宣传出现什么呢？这个流行性感冒说常洗手啊，这跟过去那个卫生意义呢深度不一样了。 对， 是吧？这是呢，说来道去，这都是体表的结晶。那这是干什么呢？防疾病。这个我们不在这展开，不多说。随着我们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环境啊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大家做体表的卫生做的不错。我们讲这个三节的中的特色就是什么，特别谈到了体内，做体内环境卫生。 对，主要是讲这个怎么做好体内的这三节。 大家就感觉到奇怪，体表的卫生我们好做，体内的卫生怎么做？ 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些体内的卫生呢？ 哎呀，这点上从未来养生保健你还必须得知道这块内容我们为此呢鲜明的提到了给体内做卫生。我们特别谈到了体内垃圾，特别讲到这个讲到了饮食方面现在都什么病三类疾病，食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医源性疾病，一个就是吃出来的病，二一个呢吃药吃出来的病，还有呢治疗治出来的病，是不是这意思？ 是。 对，这些呢都会产生了垃圾。我们现在对待这个垃圾病，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清理体内垃圾。说我们大家会不会做体内垃圾？不会。所以这些呢都是比较新意的东西。 嗯。 一个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做，二个也不知道，没有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它的危害性认识那么到位，这是关键。 对。 那最后一节是什么？这是清理思想上的，是一个心灵的净化清洁。我想这个为什么我们一直没给展开，因为我们第二步体内垃圾的工作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所以更高层次的清洁，所以就没有呢更详细的把它展开。姚老师说呢，讲不讲你把这个台阶你给他说清楚了那三节呢短一节没说呀。对，就是没有心理的健康就不可能有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呢要净化灵魂，这不就三节齐了吧？ 齐了。 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有时间咱们乐意听呢咱们再展开说。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